喂，Hello， 翻嚟女广场，我系丧尼啊。咁话说咧，早几集咧，大家有听女人墟嘅话，都听到罗莎咧就喺度讲紧咧，即系小三事件咁样样啦。作为一个曾经嘅小三咧，咁我想同大家喺呢度咧探讨下，即系其实小三咧都好惨嘅，又唔好即系，我觉得呢个世界话就话即系牛唔饮水唔敢得牛头低啫，系咪先？即系你可以摆落个女仔度，你明知个女仔明知嗰个男人系有老婆或者有女朋友嘅，你都要去，你都要叉只脚埋去。咁但系其实你有冇谂过，可能其实即系小三都有小三嘅苦处咧，同埋喂咁其实讲到尾啊，个男人唔系我都有第二个啦，即系个男人要出去玩，系咪先？佢沟你沟唔到，佢都会沟第二个噶啦。咁所以其实我想即系为小三又唔可以话一个平反嘅，但系即系想希望即系透过呢一集，等大家即系都了解下呢个小三嘅即系内心世界咁样样啦。 不过就唔系鼓励大家去 系啦，绝对就唔鼓励嘅，绝对唔鼓励大家做狐狸精嘅。咁好啦，咁今集继续有癫猫啦， 做啦。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仲有六月系啦，咁我哋就一齐喺度探讨下，唔知即系除咗我啦，嗱，我举手先，我系有曾经有做过小三嘅经验嘅，系啦，咁我想睇下大家有冇试过曾经做过人小三，或者系搵过小三，有男仔喺度系啦，有冇试过一脚踏几船劈腿啊嘛？ 劈腿啊，劈腿啊！ 我谂男仔应该人生必经阶段嚟噶系嘛？ 冇可能噶。 唔系问紧男仔嘛？你仲唔讲？ 唔讲得， 点解唔讲得啫？ 叉姐系你， 阿叉姐系你咩？ 屌你！我嗰啲想到你唔讲真话点得噶？ 唔系咯， 即系我哋呢个节目， 唔系你分享下你朋友啲经验咪得啦？你分享下朋友经验， 我啲臭钱我都画晒出嚟啦，系咪先？ 分享下朋友经验咪得咯？ 我自己冇乜经验， 系咯，你自己冇乜经验，分享朋友嘅经验。 OK， 咁啊，到我啦，我就我有个同学就做小三，同人哋生埋个女添。咁就有一个咧，就有一单咧，就我个同事男同事，咁咧就我哋全班人知道有小三，跟住我仲要咧做卧底咧，就走去帮佢老婆去澳门搵个茅山 check 翻晒佢嗰啲小三啲嘢出嚟，哇，好坚嘅呢单嘢。 做啦，你真系犀利，咩都关神神佛佛事喎。 即系你系讲紧我有个同事，即系有个女仔朋友， 男同事嚟嘅， 有个女仔朋友做小三，做到后屘系 女仔朋友，唔系嗰个系我中学同学嚟嘅。 哦，佢做小三系啦，咁就做到话即系帮个男仔生咗个女， 系啦。 咁但系之后 咧，个男人好有钱嘅。 我会讲噶，嗰、那个女仔好啦，嗰个我个同学好惨噶，后屘系。 哦 ，OK， 咁话说我做小三嘅经历啦，咁系点样样嘅咧？咁话说咧系朋友，因为其实我不嬲都系嗰啲好 man 嗰啲嚟嘅，其实系啊，即系同啲朋友讲嘢好粗鲁啊，好直啊，即系好不拘小节啊嗰啲嚟嘅。咁仲记得咧嗰阵识佢咧，其实系咩咧？咁我收工，咁跟住咧我朋友就打俾我，本身谂住就约咗啲猫嘅开头，咁啲猫话得闲， 我累咗佢， 系啦，就啲猫话得闲。咁跟住咧， 你第日收工打俾我啊嘛，我好饥饿噶， 系啦。 你知唔知唔系就系呢次系佢同埋我另外一个 friend 都系咁样濑嘅嘢， 系啊， 但佢就唔关小三事嘅，佢个 friend 系啦。咁 whatever 啦，咁跟住咧我就谂住咧就。咁跟住呢我自己呢就諗住呢就出旺角游荡下咁樣嘅。咁跟住點知我就有个好好嘅朋友呢，識咗十几年㗎啦。咁呢就打俾我就話 男仔嚟 嘅。係男仔嚟嘅。咁佢同佢好熟㗎啦，即係乜都讲得㗎。佢同我讲返大陆叫雞呀嗰啲，讲潰形潰聲笑我咔咔笑。咁呢就打俾我就話喂我哋三个飲緊嘢，我哋同边两个飲緊嘢，佢有两个同事係另外一啲 office 嘅过嚟。咁就話出嚟飲嘢咁樣喺铜锣湾。咁佢就话喂过嚟一齐饮啊，佢话好嗌啲女出嚟啊，咁样我话吓，你嗌女出嚟，你嗌我托咩咁？佢话冇啊，我同佢讲到明噶啦，半条噶咋，我一条都冇啊，咁样样。跟住话嗌半条女嚟， 我就啱啱有一条咯。 系啦，佢话嗌半条女嚟噶咋咁跟住后屘佢哋话，半条都杀啦，咁就叫我去啦。咁我一坐低咧，我第一样嘢系咩咧？啊，屌你老母咁卵热嘅！我第一句就讲粗口啦。跟住咧，啪一声摆低个袋咧，就啪一声包烟咧，就咁样摆喺个台度啦。就屌你老母咁卵热嘅，跟住坐喺张凳就开始点烟啊，倾偈啊，剩啊嗰啲啦。咁咧。就开头呢咁嗰、那个之后讲咁跟住然之后呢仲要系咁爆粗，第一次见嘅喎，仲要系咁爆粗喺度闹其中有一个呢，即系地位低啲系嗰条链嚟嘅，后咪嗰、那个我后咪个男朋友条链嚟嘅，咁我就喺度屌柒佢，系咁讲粗口屌柒佢嗰啲。咁讲呢，直情嗰个男仔呢系问我个 friend， 阿桑尼系咪 TB 嚟噶咁样？ 系咪 TB 嚟唔系啩？ 跟住佢话佢系咪 less 噶咁，跟住后屘我个 friend 咧都好无奈咁样。叹一口气， 佢唔係嘅，咁然之後零頭咁樣，即係佢 收你料， 佢都好無奈。咁後屘我 friend 同我講都係半條㗎啦，我一條都冇㗎啦咁樣樣。咁 whatever 啦，咁跟住後屘咧，咁就去之後咧就轉場就去唱 K 啦。咁然之後咧就佢就喺度傾偈啦，就不斷喺度講講講，佢就同我個 friend 就喺度傾偈，咁唔關我事啊，喺度講自己啲嘢，就話自己喺美國翻嚟，點點點咁，咁跟住就話，即係又話有層樓啦，咁就話，咁後屘佢我個 friend 就問啊，咁你同你女朋友點啊咁，咁跟住咧佢就話冇啊，好耐冇見噶啦。 好耐冇見過佢㗎啦 ，唔知啊，佢好撚煩啊，有時想乜都唔理，抌低層樓就去就翻美國，唔撚想理佢嘅，即係佢就不斷喺度講講講， 燒鳩佢啦， 就不斷喺度講話即係同 個個男人都係咁， 女朋友感情唔好啊，話佢話好耐冇見，咁跟住whatever 好耐點 define 先？係 啦， 兩日咯。 哇，好耐！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， 三秋 兩日不見眼淚流流。 咁跟住咧，咁之後咧就開始就飲到即係醉醉地咁樣啦。咁然之後咩，我就話我聽日翻工啊，咁我走先啦。咁你哋繼續飲啦。咁我就走先。咁佢就臨走咧就話就話攞你電話，攞你電話你就抄牌啦，就攞你電話你啊得閒嗌你飲酒啊咁樣。咁跟住 有間屋嗰、那個 係啦係啦係啦。咁跟住即係我後來個男朋友嚟嘅。咁跟住呢就咁跟住点呢，咁跟住后咩我冇返到屋企，其实嗰陣十点几嘅啫，咁佢就不断呢，佢就仲唱緊 K 过，就不断 WhatsApp 我啦，但佢已经系好醉㗎啦，跟住就系咁叫我出嚟啦出嚟啦出嚟啦，我啱啱返屋企出乜嚟出嚟出嚟做乜撚嘢啫，我要瞓觉啦，跟住佢就开始就喺度讲，我 feel 到佢饮醉嘅，就话佢即系佢出嚟唔知点点点咁样，出嚟倾偈啦咁样，咁跟住我话咁我要瞓觉啦，咁跟住系啦，佢应该叫我上床倾噶啦，咁我冇理佢。咁跟住咧，佢就话咧，你翻工翻边度啊？啊，我翻你公司附近嘅啫，隔一个地铁站嘅啫，不如听日约你食 lunch 啊，咁样样。我话好。咁之后第二日佢又真系同我出嚟食 lunch 喎。咁食完 lunch 我继续翻工啦。咁我都即系一路都系好 man's talk 嘅，同佢啲 topic 其实一开头嘅时候。咁跟住咧后屘咧，佢就去到四点几就约我啦。佢就问你有咩做啊？阵间我话冇啊，放完工翻屋企咯咁。咁跟住佢就话佢话我好闷啊！佢话 Brady 出嚟陪我饮杯嘢啊！咁样佢拗 Brady 嘢，咁跟住然之后咩？我话吓，我话我话好咧咁样。佢话佢跟住佢仲话 thanks Brady 咁样嗌我 Brady， 跟住又话好兄弟点点点咁样，系啊，佢又话好兄弟点点点咁。咁后屘就去咗，咁去咗饮酒啦，公司附近，咁都唔行得远啦。开头谂住饮两个 round 就走嘅，咁跟住就点知倾就开始咧，我就两杯黄汤到肚咧，就开始同佢倾，即係開始啲嘢咧，就越講越深入啦，係啦，就開始講自己嘢，咁佢又開始講自己嘢啊，點點點咁，咁跟住咧，佢就開始就 feel 到佢有少少係想即係 flirt 我咁樣樣啦，咁跟住我就即係已經同佢講，我話你有女朋友喎，我唔會考慮。系啦，我已经同佢讲话我有女朋友，我唔会考虑。咁跟住，然之后佢就话，或者佢跟住佢就咁佢就开始又转个第二个话题啦。咁然之后就喺度讲其他嘢啊，我都几欣赏你点点点噶喎，啊你啲性格都好直好爽啊，点点点咁。咁跟住我话算吧啦，我话你唔系我杯茶。佢你又唔使咁快落我闸嘅。佢话你做个朋友啫咁，即系佢一 feel 到我有少少想落闸起降咧，咁佢就开始又软啲咁样样，系啦系啦咁样样。咁跟住咧， 慢慢入， 系啦。咁跟住后屘咧，饮到又系饮到九点零十点钟啦。咁跟住我就话我哋要翻去先啊咁。咁跟住就咁跟住咧就佢就我就翻去，咁然之后佢话搵个地方倾偈啦，咁我话你搵地方倾偈，你想去边度倾啊？公园咯，咁我去公园倾咯。我话公园咁热，又多蚊又唔使烟，我咁你想去边度倾？我话当劳咯，咁我话你想去边度倾啊？跟住佢话我哋搵间房慢慢倾啊，咁我话 做委员会啊， 唔系啊，搵间房我嘅 K 房啊。 我话跟住我话 而家 K 房喺闭路电视嘅。跟住 点啊？倾偈啫，闭路电视咪闭路电视。 咁跟住咧，我就话我话唔好啦咁样样。 咁冇啊，我今日姨妈到。 我话唔关事啊，即系我系直情系觉得佢话要倾偈， 因为你觉得佢脑里面有佢女朋友嘛。 咁我就觉得都冇乜好倾啊，咁冇乜好倾嘅。咁跟住我翻去啦。咁我好坚持，咁佢又好坚持，咁大家就喺度即系拉锯咗一阵啦。咁后屘佢就我话咁好啦，我送你去搭车啦咁，跟住咧就开始就拖我啦，喺街度拖我啦， 咁跟住我就咁我揈開佢啦，咁跟住佢就開始又喺度拖啊成啊嗰啲咁啊成。 佢係清醒定醉？ 佢我諗其實佢半清醒半醉啦。佢後屘以我所知，佢好飲得嘅，係啊。咁當然其實我都好飲得嘅。咁後屘開始佢錫我啦。咁跟住後屘我就同佢講，咁其實我都有 feel 嘅。講真好老實，我即係牛唔飲水唔敢牛頭，但係咁我知衰嘅。咁跟住咧我都同佢講，但係後屘同佢講，我話我話但我唔可以同你一齊，我話你有女朋友，我話我唔可以同你一齊，我過唔到自己。咁跟住後屘咧，佢就話你俾啲時間我啦，我會同佢講清楚㗎啦，咁樣。咁 好撚卡式。 係啦，佢就話我會同佢講清楚㗎啦，我哋好耐冇見㗎啦，我 個男人都係咁講㗎啦。 咁即係總之佢就要食，即係佢話我會分 open 個紙差記， 我會分手，咁但係我要食住分，即係佢係類似係一般。我諗其實如果你話各位聽眾，如果你哋曾經做過小三嘅話咧，我諗呢橋段你都相當熟悉嘅。而當時嘅我係好戇鳩鳩地咧，咁就一步一步咧就踩咗落呢個陷阱度啦。 咁跟住你跟咗佢去咯。 咁我冇啊，冇跟佢去。end up 我係冇跟佢去嘅。 跟住又第二日啦。 end up 我都冇跟佢去嘅。咁跟住後屘就咁就話之後約咗班朋友咧，就之前第一次約嘅時候出去唱 K 就話約咗班朋友都隔兩個禮拜我哋去唱 K 嘅。咁跟住去唱 K 之前咧，咁佢就揾我 happy hour。咁嗰陣時佢都仲係不斷咧，中間就約我出嚟話，即係半夜出嚟飲酒啊、爆房啊嗰啲。咁我都冇去嘅，我一路都話唔去。咁跟住後屘 唔係，其實如果佢好直接約爆房， 即係佢話 好尷尬咁，都 即 係 佢話 咁啊。 唔係佢講係咩咧？出嚟飲酒， 我呢輪有念珠菌啊。我換啲全面內褲先啦、 啊。咁跟住佢即係佢意思係話，即係出嚟飲酒，咁跟住傾嘅。佢話我唔會搞你。佢話放心啦，我唔會搞你。哇！我想 但係佢其實佢係 我想傾下偈啫。 係啦，我想攬住 你 瞓啫。 皮 哇！係啦，佢話我想攬住你瞓啫。放心啦，我唔係想做啲乜咁樣樣。 喂，第日佢話想揾人攬住瞓，你叫佢打俾我。 咁跟住咧，咁跟住咧，后尾咧， 顺揽啫嘛，屌 啊 嘛， 咁啊系啊， 顺揽唔屌，我唔捻顺， 系啦，咁 我最多我送埋 K Y， 我资助你一支大嘅 ，OK，、 好啊好啊， 咁跟住咧，咁之后后尾唱 K， 咁唱完 K 咧，咁咁佢就本身就讲好咗，佢就捋咗我好多次，就话讲完讲好咗话，嗰晚。咁跟住就話嗰晚唱完 K 之後呢，我哋兩個就走，咁我哋兩個走，咁然之後就話叫我陪佢去第二度飲咁樣嘅，陪我叫我話同我飲酒飲天光。咁跟住呢點知咁後屘我去到嗰晚我已經醒㗎啦，咁我就 講錯咗兩隻字 㗎嘛。我就飲，我就特登扮醉，我就喪隊喺我啲 friend 成班 friend 面前，我就係咁飲烈喪隊咁樣。 點解呢？ 咁 如果咪点两个人走啊？ 如果唔系我走， 咁如果咪点两个人走啫？ 使咩啫？你攞个手袋，跟住话去厕所。 咁呢个唔得，呢个佢之后事后会问噶嘛？你醉咗佢事后唔会问 啊 嘛？一系就电话响就话姨妈到都唔使走噶，落去楼下四块买包卫生巾咪得咯。 你讲话咩啊？我想你姨妈到，我都唔谂住做啲乜，我谂住揽住你瞓啫嘛。你当我系咩人啊？咁点啊？ 唔系咁，你话我姨妈到，我而家肚痛，我要翻屋企咯。 系啊，咁跟住咧，咁跟住咧，然之后嗰晚唱完 K 之后咧，咁就真系，咁我扮到，等扮到好醉嘅，跟住佢就 WhatsApp 我，就喺啲 friend 面前。 屌，真系摆你上床，冇反应死鱼噶啦。 佢话你唔想，佢话你唔想陪我啫。佢话你都唔使扮醉嘅。 佢真系 几 无赖， 都几无赖嘅。咁跟住后屘whatever 啦，咁总之 end up 嗰次后屘饮到好醉之后，同佢转场之后系真系有发生到啲嘢嘅，真系有嘅。咁之后咧，咁啊第一次啦。咁跟住开头，咁跟住呢，咁就一齐咗啦，叫做真係正式叫做一齐咗。咁一齐咗之后一两个礼拜呢，佢就即係开始对你即係好若即若离呀成呀嗰啲。咁佢平时返到屋企呢，佢又唔係会好 WhatsApp 你，但间唔中都会 WhatsApp 你。但返工就会经常性地 WhatsApp 嘛，咁放工佢就会出嚟陪你。一个礼拜係讲緊见緊四五次㗎喎，係差唔多每一日都见㗎喎。 哎呀好烦。 每一日收工都会见到㗎喎，但每一日收工出嚟做嘢就饮酒咯。咁咁間唔中飲完酒之後就有下文。 夜晚唔使食夜晚嗰餐。 我哋唔食，因為我同佢都係唔食夜晚嗰餐嘅，好少食夜晚嗰餐嘅。係啊，我係嗰啲可以唔食 dinner 嘅人嚟嘅，我慣咗空肚瞓覺。咁跟住咧，佢 不過唔可以唔飲酒嘛。 係，冇錯。咁跟住咧，好開始啦，咁開始一齊，咁我亦都覺得啊，咁佢一個禮拜講緊陪我五六日，即係。 其實都應該我係佢講嘅應該係都可信嘅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佢可能真係好耐冇見過佢個女朋友， 即 係 你 可能真係近 接曬佢成個時間表啦。 佢除咗翻工放工，我陪我飲到兩三點，跟住佢翻屋企，第二日起身翻工。 條女就係喺屋企嘛， 咁佢唔知噶嘛。 咁跟住你聽我講埋先。咁跟住呢我就開始呢，咁但係我一路心裏面都有條刺，我會覺得啊，我係唯一一個嚟嘅，咁但係我心裏面咁依然係名不正而不順㗎嘛。咁跟住呢咁有一次呢，我就問過我話其實你諗住幾時同佢講清楚。咁跟住然之後呢，佢話佢跟咗我好多年㗎喇，佢話呢個女人同咗佢一齊八年啦。佢話如果佢為我做過好多嘢，佢犧牲咗好多嘢，佢跟咗我好多年啦。如果我同佢分手嘅話呢，我覺得我唔係人囉咁樣。我心諗 你呃鳩我，你都唔係人啦。 我心諗即係其實而家講到尾，即係氹咗我落搭，氹咗我上床之後，你同我講啲咁嘅，即係你真係點講呢？你即係 擺明係 你即係呃我嘅啫，係咪先？咁我好嬲嘅，咁但係咁跟住咧，咁我當時我都好嬲嘅，好失望啦，咁同埋我真係放咗感情落去啦嘛，已經。咁跟住 咪成個由去到嗰個時個 timeline 去到嗰度，你係幾多日咧？幾多個星期？ 我諗一個月到啦。 哇，咁快啊！ 一個月到啦， 交錢。言心喎、 啊，可能人哋交好心 咧。咁因為我係嗰啲咧，我好難中意人嘅。咁但係我如果我中意人咧，我就抌曬落去噶啦。咁到佢真係發現點解佢會講呢咁嘅説話，因為佢已經意識到我真係擺咗感情落去，而又唔係即係我真係擺咗感情落去啦。就算佢同我攤牌，我都唔會走。 揸嘢啦， 係啦，佢攤牌我都唔會走嗰啲嚟噶啦。所以佢就同我講， 灼硬你 係啦。咁佢就反應點啊？你都有冇吹完咁扁噶啦？咁佢就好老實咁同我講話唔會同佢分手。咁話咁，但係跟住佢話咁，我一個禮拜我都陪你六日啦。咁你仲想點啫？ 佢所以讲话，屌！我一个礼拜都俾咗晒咁多时间，你 跟住佢 话， 我见你多，我见佢啦，我都唔记得佢把声系点噶啦。佢话有到年佢个样系点样，我都唔记得啦。佢话咁，我都系 你话你老母，你唔记得一个礼拜，你都唔会唔记得佢个样啦，系嘛？扑 咁跟住，咁跟住咧。咁跟住呢就件事咁又不了了之啦。咁我有硬食啦，有聯絡嘅。咁跟住呢咁點呢，咁跟住係點呢，然之後件事事態發展再隔差唔多隔多一個月啦。咁我哋又係繼續咁樣不斷一個禮拜出嚟五六日咁去飲酒啦，飲完酒咁我哋就去係啦，就去開房啦。咁跟住呢有一次呢係 一個禮拜五次喎。 唔犀利， 咁唔系晚晚都系噶嘛？ 即系一个礼拜三次， 隔晚啦，差唔多啦， 都几惊好嘢。 O K 噶佢 call 我 啊，又 call 你啊。 咁话说咧，有一次咧，我真系发癫啦，系发癫啦，系咩事咧？咁话说有一次咧，又饮完酒，咁又有下文啦。咁跟住咧，咁俾钱系即系俾过夜嘅。咁跟住咧，就搞完啦，瞓觉啦，揽住我瞓啦。佢电话就系咁喺度震。就係咁有 WhatsApp 就係咁響，係咁響，係咁響。 因為嗰日過夜嘛，平時唔過夜。 唔係平時都係過夜嘅，係、哦、啊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佢就攬住我瞓咯。我唔知點解嗰一日我忽然間 feel 到咧，個心好唔舒服。佢係個 WhatsApp 係咁響佢嘅電話，跟住我同佢講話唔好聽啦，咁唔好睇啦。跟住佢即係就喺度即係扭，即係攬住我啊嘛，咁啊夾住隻手咯，唔俾佢掹出嚟。跟住佢又唔知瞓開，我喺度賴皮咯。聽下先啦，可能我老細揾我咧，點點點咁，然之後又縮骨弓，縮骨弓咁樣咧，唔知熟熟一聲縮咗隻手出嚟就睇電話啦。咁嗰晚。其实我同佢都饮到好醉嘅，咁跟住咧，佢就爆咗一句说话出嚟咧，跟住我成个人醒晒。佢讲咩咧？佢话：哎呀，扑街啦！我条女冇带锁匙，我要翻去救佢。跟住我吓，我呆咗。跟住我 冇谂过佢哋一齐住。 系啦，跟住我话：其实你老实话我听，其实你哋系咪一齐住噶？跟住佢先知道自己讲错嘢。 酒后吐真言同埋急啊嘛。 系啦，跟住佢先知道自己讲错嘢。咁跟住跟住话系啊咁样，我话咁点解你唔同我讲啊？我话你唔系话你好耐冇见过佢嘅咩？我话原来你晚晚翻屋企你都见到佢噶。我话咁咩叫 十个钟未见 過？我话咁你都真系好耐冇见过佢喎，十几个钟啦，你快啲翻去见佢啦咁。跟住佢就话我要翻去，我话得啦，你翻去救佢，翻英雄救美啦。我话 OK 噶啦，佢话咁你点啊？ 我瞓得准啦。 我话我走咯，我点啊？佢话俾咗房钱我，咁点啊？我咪嗌咗条仔上嚟搏嘢啊！跟住，然之後尾咁佢唔出聲，咁然之後尾咁我咁佢走咗，咁佢走咗啦，咁然之後我自己搭的士走啦，咁喊撚曬咁樣走，咁跟住就知道，就真係知道佢哋係 即系 唔系佢所讲个关 系啦，就唔系佢所讲嗰样嘢啦。 滚你啦呢啲系嘛？ 咁我蠢啦 ，OK？ 咁但我想讲嘅系 好拉着，好拉着。 我想讲嘅系。唔係，但我其實我係由頭到尾同佢一齊。 有時小三都幾慘。 但其實你要知道喎，我當我知道佢哋係唔會分手，即係佢一齊住，即係知道佢哋嘅 relationship 係咁耐啊。其實我由頭到尾我冇諗住要整散佢哋嘅喎，因為其實我去過佢屋企之後，開始佢已經唔係帶我去包房嘅咯。佢係 帶你翻屋企。 佢帶我翻屋企嘅喎。 即係 take away 啦。 咁佢帶我翻屋企嘅喎。咁咁如果你话我要知道，因为如果去到佢屋企其实就知㗎啦嘛，你见到两支牙刷，咁你又见到可能有女仔衫啊，高踭鞋有手袋。 咁你都知道晒㗎啦， 我都会知道。係呀，咁其实咁开始之后佢就带我去，就唔去爆房啦，房钱都悭返，就叫我去佢屋，就上佢屋企咁样。咁因为佢女朋友有时 OT 可能 O 到好夜嘅。咁跟住咁可能之后就走咁样啦。或者一齊出去啦，咁可能有時譬如 weekend 可能佢女朋友約咗人啦，咁我又會上去啊咁樣啦。試過有一次佢女朋友去旅行，去台灣去三日 嗰啲嘅，梗係啦。 咁跟住我，咁佢又叫我上佢屋企，就上佢屋企 舐埋個浴缸咁，唔知啊。 咁樣 咁有排舐 喎。我想講嘅係，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小三，我真係好有機心地，我想要拆散佢哋、整散佢哋嘅話，其實我喺佢屋企仲可以做好多手腳。 你有冇睇《性慾都市》啊？ 不過其實我本身我覺得啊。我覺得佢條女本身都知嘅啦，即肯定同埋佢都唔係第一次嘅啦，有啲嘢 咁 呢啲人食開、 這個、 食係啊，食開有條路噶嘛，唔會改。有啲嘢性格，你諗佢條女係慣 的。同埋佢好似背 script， 誒、哎，我同佢冇曬感情噶啦，我都咩嗰啲一個 script 嚟嘅咯。 係馮清應該係見到女佢都 咁，但係而家你同佢分開咗嘅， 分開咗。咁佢咧咁跟住咧咁跟住咧好抵死。然之後有一次啦，好記得咁。其实我去过佢屋企好多次㗎啦，咁次次当然佢女朋友都唔喺度嘅，都唔喺度嘅。咁你话但我从来冇諗住令到佢哋分手，我即係我都知道我系阿姨，咁我就甘心命底做阿姨。咁我去到屋企，我可以其实我留低头发又得，我喷啲香水喺度又得，留低即係我求其留低支嘢喺度都得，我留块姨妈巾喺度，你冇可能话系咩朋友上嚟攞啩，系咪先？ 唔系急救有教嘅咧，流血可以用姨妈巾嚟揞住嘅， 即系攞块黐住个头。 系啦， 佢即刻冚一冚个头，我头先揾唔到 胶。你冚家产，你。你冇咩啊？ 喂，你系女人，你用开叠安护嘅，你忽然间见到个厕所有块密书簿喺度，咁你都知系咩事啦，系咪啊？ 哦，咁啊系。 即系你会 sense 到作为一个女人，咁跟住咧有一次咧就真系真系好捻得人惊，我都觉得谂翻起我都觉得好恐怖啊！话说咧有一次咁我哋又饮酒啦，饮完酒咧咁饮到两三点钟咁样，咁我第日要翻工啊，仲记得。咁跟住咧就。话搵房，话就佢就话佢唔想翻屋企，咁然之后就话去搵房啦。咁点知唔知嗰日发生咩事咧？我哋尖沙咀又冇房啦 ，book 满晒， 系啦，尖沙咀又冇啦。咁跟住佢搭车翻到观塘， 唔系初一就十五噶啦。 咁观塘冇，跟住我去九龙塘啦。咁跟住去紧九龙塘又冇啦。咁跟住佢就话 啲女仔冇 M 嚟， 跟住佢就话不如上我屋企咯咁样样。跟住我话吓你佢唔喺度咩咁？佢話佢唔喺度咩？佢話佢喺度啊！我話咁我上 嚟踩場啊！ 咁不如我翻屋企，咁不如我翻我屋企，你翻你屋企啦。跟住佢話唔好啊！佢話佢話我想嚟你上我度啊！我話咁我上嚟你度，我話咁我上嚟你度， 咁 佢點啊？ 唔係個男仔好唔俾面個女仔。 係啦，咁跟住咧。件事係好得人驚嘅，好吊鬼嘅。咁跟住我話佢話佢仲原來佢咧係即係除咗主人房之後咧，佢哋仲有一間房咧。咁佢平時就攞嚟譬如晾衫或者擺嘢嘅。咁佢有張牀係拍埋，咁你可以放落嚟啫。咁佢就係一張牀嚟㗎啦。咁佢話我開翻個張牀攞張被俾你， 哦、即係佢間五百零尺啦。 咁樣，咁跟住咧，佢就叫我，咁啊叫我上去，咁跟住我純粹諗住，咁我上去都係瞓啦，我真係好攰，因為其實我攰，我講不如算啦，我話下次先啦，我好眼瞓，我要瞓覺，我聽日要翻工啊咁，咁跟住佢又唔死唔俾咁樣，後屘就想叫我上佢屋企，咁我又唔知係咪。我又唔知係咪即係可能自己飲醉加埋，我都唔知究竟發生咩事咧。總之佢好堅持， 斷斷地片 係啦。咁跟住就上咗佢屋企。咁一達到去到佢屋企咧，咁佢開門啦，就睇下瞓咗未。一睇到，跟住佢咁樣就壓我入嚟。咁跟住後屘佢就即刻咧，就我就即刻就衝去嗰間房度。咁然之後就閂埋門咁樣。咁我擺低個袋，咁就除咗件外套，我就諗住就上床就瞓啦。咁除咗條褲，咁除咗件外套我就瞓啦咁樣。咁跟住咧。我其实系成晚咧，我话咁点算啊？佢第二日翻工，佢如果开门咁样，佢唔会开嘅呢度门无啦啦咁。佢话总之佢八点二就出门口噶啦，你八点三咧，你就可以出嚟噶啦咁样样。 所以咧，我由而家由我细个到而家， 我由细个到而家，我系唔会搭同一班车。我出门口咧系 irregular hour 出嘅，我唔会八点钟出门口。我有时七点，有时七点九，就系咁嘅原因啦。冇人知道我几时出门口嘅。 咁跟住咧，咁跟住咧，佢咁我成晚咧就好惊咁样咧。咁但系我真系好醉，我一搭落床我就瞓觉啦。咁跟住点知我瞓翻一觉咧，忽然间咧我度房门就开，咁我好惊醒啦。咁原来系嗰条仔。 条仔 系条仔 开门擒鸠你， 佢系啦，条仔就开门就擒我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就话我话瞓觉啦，好唔好啊？咁跟住佢话唔得，咁佢咁啊搞啦。咁你搞嘢有声噶嘛？ 搞隔篱嗰个啦， 隔篱有声噶嘛？佢话佢瞓咗啦。佢话你唔，佢话你 刺激 我。我话咁有声噶嘛？佢话咁你 揞住个嘴咯。 系啦，我话你系唔好搞我，即系你唔嗌，你搞得我，你点会唔俾我嗌嘅啫？系咪？ 系我大声嗌嗌埋嗰个出嚟玩一王两炮。 跟住揞捻住我个嘴，又要搞我揞捻住我个嘴，唔俾我嗌，几捻扑街啊！咁跟住后屘，跟住，其实大家都醉嘅，大家都冇乜意思。佢系叫做屌你，点讲咧？千辛万苦先揾到个床位。 算啦，咁行咁 擤鼻涕啦，冇啊！其实后屘 end up 件事系冇完到噶，件事系冇完到嘅，大家都惊嘅。咁总之。叫做意思咁樣，咁佢就返係啦，咁佢然之後咩佢就返 抽兩下水先， 係啦，就攞咗啲著數， 辛苦， 就攞咗啲著數，咁跟住佢就返房瞓嘅，咁跟住後咩，咁我就教鬧鐘，咁我平時鬧鐘 教， 唔係我平時我 I mean 我平時個鬧鐘係七點九響嘅，我平時鬧鐘七點九響嘅，咁我特登熄咗個鬧鐘，我已經熄咗個鬧鐘佢啦，特登。咁跟住就佢話八點，佢話八點三之後，我教八點四。咁跟住，但係其實嗰晚個鬧鐘唔響咧。跟住我其實去到七點鐘個太陽一出咧，跟住我個人已經係擘大咗眼醒咗，已經係好撚驚啊！跟住我就開始聽到咧個聲，聽出邊咧有人行嚟行去咯，有聲咯喎，即係廁所換衫啊嗰啲聽到有聲， 好大壓力。 跟住係好驚，好驚，好驚。咁跟住咧，我就一路揸住張被，一路揸住張被，成個人喺度震，喺度震，喺度震，喺度震咁樣啦。跟住忽然間咧。就差唔多去到八點鐘嘅時候，忽然間人開門喎，原來條女開門喎，跟住咧佢一開門咧見到我啦，我即刻揾張被就尖啊，跟住就揾張被就尖叫冚住呢個頭啦，嗰條女就啊，跟住之後閂翻到門喎，咁我就入去咧就拍醒嗰、那個拍嗰個撲街啦，跟住嗰條撲街就佢我就聽到個女仔講咗一句，點解間房裏邊有個女仔喺度㗎咁樣？咁跟住，然之後咧， 呢個世界唔係男定女嘅啦， 咁跟住我就聽唔到佢，我就聽唔到佢點答，我就聽唔到佢點答。 係啊，個男人嚟㗎。 佢跟住後屘咧，我就聽到 咩風，佢留長頭髮上嚟睇風水啫嘛。 你係咪即刻咁 ？Hello， 你好。 咁跟住咧，佢就聽到開始就聽到個收音機開到好大聲啦。佢哋兩個特登開到收音機開到好大聲嘅。咁隔咗陣，咁佢我就聽到個收音機就開始慢慢細聲啦。跟住然之後咧就一齊回復正常，我就一路咧就由個女仔開門到個女仔閂門，跟住我就揾張被就揸緊住自己，冚緊住自己。 唔係收音機閂細咗之後，你聽到閂門聲。 我一路就撲街啦，撲街啦，撲街啦，撲街啦，撲街啦，撲街啦，撲街啦！我由頭到尾就係識講撲街啦，撲街啦，撲街啦，撲街啦，撲街啦，撲街啦咁樣。 係咪個罪疚感？ 好撚大罪疚感，其實講真，我都唔明點解嗰日真係神推鬼拱。咁跟住後屘咧，我隔咗陣咧，個收音機嘅聲又細翻啦。咁個女仔咧又出嚟，佢就喺出邊行嚟行去啦。跟住然之後咩？個男仔就 WhatsApp 我啦。佢喺佢間房揾我間房，佢。Are you okay 咁樣？我話我好得人驚啊！我話佢係咪好大？佢話係咪好嬲啊？我使唔使出去同佢解釋下咁樣？咁跟住我已經諗咗好多藉口啊！不如我出去同佢解釋下啦咁樣。佢話得㗎啦，唔使啦。總之你留喺度啦。 你點同佢解釋啫？喂，其實尋晚你條仔咧入咗三分一嘅咋？ 其實冇完冇完成冇完成。 咁好容易講嘅啫。 你話我尋晚飲醉酒無家可歸咁樣。 唔係咁實好容易講嘅啫。條仔實講㗎，條女唔會諗到佢咁狼，帶條女翻嚟搏嘢㗎嘛。佢實話：，佢飲醉咗唔通掉去街邊咩？ 系啦，咁跟住咧，咁、那个女仔咧，个女仔咧就继续咧就出嚟继续吹头，佢话总之你喺度坐多阵啦，佢隔多阵佢出门口噶啦，跟住隔咗我谂十分钟， 即系我摆平咗啦 ，set 咗啦，咁我就开咗道门啦，咁我就开咗个 冷 装啦，嗰条女就真系继续喺度吹头换衫， 靓唔靓噶？OK 啊， 我其实我睇到佢背影 OK 嘅，系啊，佢朱自清 OK， 背影 OK， 朱自清 OK， 咁跟住咧，隔咗阵啦，咁、那个女仔就真系出咗门口啦，咁因为佢就过嚟搵我，我话咁点啊？我佢冇嘢，我佢冇嘢，有乜可能冇嘢啊？我咁你点同佢讲？冇啊，咪同佢讲话呢个系阿索尼咯。我话饮醉酒，佢我又唔知佢住边，冇嚟，但系佢今日带佢翻嚟瞓咯，咁样 呢、啊這个。 跟住佢话佢唔 只要你讲得好啦，义正词严。 系啊， 跟住好啦，理直气壮，冇错， 又冇 惊过佢。 啲人就会觉得啱喎，又啱喎。 咁我掉喺街咩？ 咁樣樣喎， 成合理啊。 咁跟住你知唔知個女仔佢話咁佢點啊？佢嬲咯，佢嬲咩？佢咁佢唔係嬲呢樣嬲咩？佢嬲第二樣咯，佢嬲咩？佢話我做咩你帶個人翻嚟？我知喎。佢話好彩你帶個女仔翻嚟啫，我著住 bra 同低褲行入去。如果你帶個男仔翻嚟，咪俾佢睇曬咯，咁樣咯。我心諗條女係唔撚係啊？ 唔係啊，其實條女係幾正經嘅，我覺得。 唔係咧，我覺得佢條女真係有啲嘢係即係一齊咁多年冇辦法咧，有啲嘢講真嗰句你篤你 篤咩？但係你玩到上門啊嘛！即係我玩到上門，我撲街，我賤格。 最危險嘅地方係最安全嘅。 哦 ，OK。我覺得係，其實諗翻起我都覺得真係好對唔住呢個女仔嘅，所以我 你後屘頂唔順都自己走了， 頂唔順啊！但係真係好辛苦啊，同埋我會覺得點講咧？我其實我覺得對唔住你。之後有一次我係撞過個女仔嘅， 哇嚇死我！有無啦啦有發聲，嚇死！誒 ，hello， 好耐冇見啦。 咁之後咧有一次咧，我即係後來咁。之后同个男仔未分手嘅时候咧，咁有次个同个男仔出嚟饮酒嘅，又系咁，跟住又中间又有朋友喺度嘅，咁跟住后屘个女仔原来就佢嗰个女朋友就喺同佢另外一班 friend 喺隔篱街嗰间酒吧度饮酒，咁跟住后屘嗰个女仔就过咗嚟，咁我嗰时先至系即系叫做有望过佢嗰个样 啊，正式面对 系啦，咁我都仲要同佢即系仲要笑住同佢打招呼，一齐饮酒啊，一齐饮啊，点咁，跟住嗰个女仔同我打咗个招呼，好难受，咁跟住后屘嗰个女仔。就话我过嚟打个招呼嘅就系咁，跟住后屘个男朋友，我男朋友就我送佢翻去先，我话咁我哋走啦，拜拜。佢话唔系，我送翻佢过隔篱朋友嗰度，我阵间翻嚟嘅，你哋继续饮。 你又唔捻使啦，你走啦。 跟住后屘佢一走咗，佢之后都仲识笑噶，我都仲识笑啊！即系喺个女仔面前，个女仔拧转面一走咗，跟住即刻 黑面佢啦， 拧转头系咁喺度喊，跟住仲要系咩咧？好好笑啊！嗰阵时有个 friend， 嗰个其中有一个我哋三个人啊，我啦，那个男仔啦，同埋我哋仲有一个 gay 嘅朋友。咁跟住呢佢都知發生咩事嘅。咁跟住呢佢就同佢我就一路同佢講。咁、那個女仔嚟到打招呼之後，佢兩個就喺度密密針，我就同嗰個 friend 嗰個機嗰個 friend 呢就喺度傾偈啦。咁我一路同佢講點算啊，我好想走啊，我好唔開心，我好想走，我好難受啊，我好想走啊。跟住後面呢佢仲嗰個 friend 呢仲要同我講喎，佢話你唔好走啊，你坐喺度啊。佢挺直个心口啊！你一走你就输噶啦，你唔好走啊！坐低，你坐低。 输人唔输阵，我支持你。 但系真系唔得啊！得到佢嗰个女仔咧，个背脊一行开，一出咗嗰间酒吧之后咧，我喊到收唔到，我真系喊到收唔到声。原来即系其实个感觉系好差，我一路 因为你系大家都系女人，你根本你两个女人都俾呢个男人呃咗，你两个女人都系受害者。 即系我一路以为自己我可以屈居次位。我覺得 OK， 我唔爭，我唔勝，但其實原來我唔得㗎囉。咁同埋係真係好辛苦嘅。我見到個女，其實講真嗰句，就算今日出街佢認得我，佢聽到佢出嚟淋我強水冚我兩巴，其實我都心甘命抵。 應該淋條男嘅，又唔會淋條女。 我唔知，即係我覺得 剪咗佢衝落廁所。 我覺得係我欠咗呢個女人咯，係啊。 嗱，咁我又講翻單嘢啦，舒緩下你情緒啦，都幾好笑嘅。咁啊就講。cut 开两集咯，咁咧就讲笑啦。咁啊，讲以前咧就有单嘢，就我个 friend 讲佢阿妈嘅，即系我都一把年纪啦。咁啊，讲佢阿妈，咁佢阿妈咧嗰时喺政府度做文员嘅，咁啊住公屋，就系佢阿妈咧用公务员嗰条队咧就排队住公屋。咁佢老豆咧，佢记得佢细个嗰时咧，佢妈咧就好嘅，好顾家又成嘅。咁咧就佢老豆咧就好衰啊，佢话。咁咧就系佢记得佢自己细嗰阵咧，佢妈咧就成日同佢讲。叫我个同事咧就女仔嚟噶嘛，佢就成日同佢个女讲阿妹猪，你俾心机读书，你俾心机读书。咁佢觉得好奇怪，点解佢阿妈成日咁同佢讲咧？咁咧就同埋咧就佢嗰啲功课咧就执得佢好严啊，成日擦啊又剩啊咁。跟住谂起好啦，到佢中学，佢好记得咧，佢老豆咧系带个女人翻嚟， 带翻屋企。 系啊，带翻屋企，你知住公屋咧，你打个黑黐听到噶嘛？咁佢细个咧就净系佢唔识噶嘛，以前冇话咁 open 有咩性教育啊咁样。咁咧佢咧就系夜晚系听到有一男一女声，但系咧就佢系佢同佢阿妈系上下隔床嘅。 喂， 佢同佢阿妈， 其实佢阿妈系知嘅。 点会唔知啊？ 佢同佢阿妈上下隔床，其实佢阿妈同个老弟已经分咗房瞓噶啦。佢得佢一粒女，咁佢阿妈咧就同佢个女，即系间咗板就佢阿妈同个女一间房，佢老公就自己一间房，但系佢老弟系带条女翻嚟。点知第二朝咧，佢话见到个姨姨，佢阿妈咧就冇闹个姨姨，亦都冇闹，冇出声，冇嘈。咁咧。就仲叫佢女咧，同姨讲早晨啦，咁跟住咧，如是这般咧，就同一个姨姨嚟咗几日咧，那个姨姨自己都顶唔顺，即系佢嗰个女人都顶唔顺啊！见到人哋屋企咁样咧， 佢都自己 系啦， 好难好难受嗰、那个 姨姨 系啊，跟住咧咁个女仲翻嚟，仲要问佢阿妈诶， 咁有礼貌， 仲要问佢阿妈诶，阿妈点解个姨姨唔喺度住？佢系啊，个姨姨唔喺度住啊，走咗噶啦咁。跟住咧咁，但系我哋就问佢诶，咁你诶，咁你点啊？你半夜个靓妹就话唔识啫。咁你靓妹嗰阵你唔识啫。咁你阿妈大人识，咁佢半夜翻云覆雨嗰阵都有声咁，点算？系冇啊，唔知点解我妈咁忍得，但系不过我妈嬲咩好犀利，我点样？佢就话有一次咧，就系佢大佢个靓妹仔大啲啦，咁啊跟住咧有一日咧，就忽然之间咧佢阿妈咧就将佢 男女翻嚟， 唔系就叫个靓妹，就叫个亲戚，就同个靓妹讲，就咧嗱，譬如话你今日放学， 同个女一齐玩， 佢话你今日放学， 同个女一齐玩， 你咧就去阿婆度住，就同佢讲话去佢阿婆住住几日。咁佢唔知噶嘛，唔知暑假定咩？咁佢好嗰时好细个夺噶嘛，你知嗰阵时中学生好夺噶，唔系而家中学生咁劲噶嘛。咁咧就跟住就去咗佢阿婆度住。 我唔使翻屋企得噶啦，我自己有地方去噶啦。 跟住就唔使翻屋企添啦，耶！跟住直头咧就去咗佢阿婆嗰度住。跟住咧过咗几日，佢阿妈嚟接佢，但系咧就佢阿妈嚟接佢之后咧，佢就去一个新嘅屋企嗰度住，就冇再翻去嗰度。原来佢阿妈就唔出声咧，全部搬走晒。剩翻个老豆咯， 呢 个几劲 啊！ 所以其实呢一集咧，分享咗我呢啲即系不为人知嘅心路历程咧。咁即系首先想帮啲小三，即系唔系帮佢哋讲说话，但系其实即系唔好一面倒一足高咁，净系打晒小三啦。男人都系贱嘅，咁同埋即系绝对都即系经过我嘅经历之后咧，大家各位。即系听到啲男人讲呢啲咁嘅说话啊，我就嚟同佢分手噶啦，离婚噶啦，俾啲时间我啊， 冇感情噶， 冇感情噶啦，嗱，千祈唔好信啊，我呢啲咁精甩味嘅嗰啲，我都俾人呃到，系咪先？即系你哋自己好自为之啦吓，咁系咯，即系唔好搞人哋屋企，唔好搞人哋，即系啲即系拍紧拖都好啦，就算人哋未结婚，系啊，咁唔好搞人哋啦，咁系啦，共勉之啦吓，拜拜， 拜拜。